堅持話我要見 佢港獨㗎啦， 係 啊， 啲人係啊，明先得，你唔係 話你鄧炳強交咪咁解咯，話話你鄧炳強無私咪咁樣解咯，慶祝雙十或者紀念辛亥革命嗰個。 殷海光在评论这个近代中国即思想人物特别提到这个自由主义者即他提到几个人的是吧他对这几个人即当然都有不同的评价我刚才说过他对胡适的评价相对比较高一点的就他认为胡适呢他是没有这个严复那种所谓古典气质他也没有梁启超先生那种浪漫的气质他在评论梁启超他都认为梁启超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他評論梁啟超的時候就梁啟超是多變的是吧你看梁啟超早年的思想和晚年的思想呢就已經是大異其趣是吧那另外他認為另外一個自由主義者陳獨秀呢就那個思想即是在學術的層次上面是非常之粗糙不夠細密的你明白嗎但是呢文筆就非常之潑辣這個就是陳獨秀胡適的文筆比較清和一些的、哦、即譬如說、不會有人去形容胡適文筆犀利譬如可以有人形容黃毓民哇即言辭即、這個尖刻文筆犀利但是不會有人去形容這個胡適呢個文筆很犀利他很清和跟陳獨秀呢或者魯迅呢有很明顯的分別所以如果你講五四的人物有幾個人一定要講魯迅陳獨秀胡適三個人都完全不一樣的是吧當然這三個人對在中國歷史上面中國近代史上面他是有他的地位在這裡的是吧但是大異其趣思想當然不會南言北辭三個都是比較傾向自由是吧爭取民主講思考獨立是吧大分別是即是大方向大原則他沒什麼分別陳獨秀就文筆潑辣胡適呢就比較清和同埋胡適呢佢嘅思想係基本上係一以貫之陳獨秀都有早期中期晚期係咪或者呢、這個梁啟超都有早期中期晚期思想係咪即係我哋研究呢個近代即係中國歷史或者呢啲思想人物之中呢你會睇到好多即係佢思想會有一啲變化嘅但胡適呢就似乎由頭至尾當然他都會分早期、中期、後期咁離婚啦，係咪？咁但係佢大方向咧，一直以來咧，其實都係冇咩即係變化，係嘛？咁當然胡適之即係話最重要嘅喺近代中國嘅歷史上邊最重要嘅值得大書特書嘅，當然就唔係之前我講佢。做北大的教授或者、文学院长或者北做过北大校长、啊、做北大校长已经是后期了、啊、而是在他从事这个教育工作或者学术研究工作或者他创办一些刊物他的思想或者他的主张你要看看哪一些部分最重要最重要的当然是推动这个新文学运动或者文学改革运动或者叫白話文運動，後來連埋呢個學生愛國運動就合稱五四運動。但五四運動嘅思想基礎係咩咧？就一定係文學革命、新文化運動，係咪？所以當然胡適唔係唯一一個主張白話文運動嘅人， 但係佢係白話文運動推動白話文運動嘅主將，係咪？即係呢個殷海光就認為咧，呢個白話文運動同文學改良或者文學革命係現代中國文化發展歷程裏邊一個重要嘅大事啊！喺佢嗰本書，即係話中國文化展望裏邊亦都有提到嘅。即係佢認為呢個所謂新文學運動或者文學改良運動或者革命都好啦嚇，當時嚟講係非常之重要，係嘛？當然到今時今日就唔同啦，係咪？今時今日即係文學已經唔係成個社會思想裏邊一個最重要嘅主流嚟噶嘛，係咪？但喺當年講緊嗰個時代，喂！即係文學係好緊要㗎，係咪？即係你睇呢個曹丕嘅典論論文，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文學即係話不單止係一種語言嘅表達工具，佢同時係即係話中國文化裏邊一個重要嘅制度嚟㗎嘛，係咪？所以即係呢一個重要嘅制度，甚至乎會決定即係喺中國歷史上邊，文學會決定咩咧？決定你可唔可以做官喎？知識分子係嘛？或者係咪喺個社會裏邊會有個特殊嘅地位嘅喎？係嘛？文學家喎，即係開玩笑啊，係嘛？即係我哋而家讀歷史，文起八代之衰，你講古文八大家係嘛？蘇軾啊，啊即係呢個所謂三蘇啦，蘇洵、蘇軾、蘇澈三父子，柳宗元咁，你一路數落嚟，喂，嗰、那個係即係喺中國歷史上。你話佔據嗰個地位幾重要咧？係咪？但係你嗰陣時會唔會有啲法學家啊？呢、這個有冇科學家啊？有冇呢、這個音樂家啊？冇噶嘛！今時今日有明星啦，有歌星啦，係咪？有呢個律師啦，係嘛？好似嗰、那個即係講粗口嘅律師啦，係咪？都喺呢個主流社會裏邊，哇！即係好巴閉噶啦，叫做。但係當年文學係好緊要嘅，係咪？你就算係近代中國都好。你要認識呢啲知識分子，好多時候就靠佢嘅文學作品嘅嘛，係咪？所以嗰個陣時，你做一個文學革命，咪呢個真係或者新文化運動，呢、這個真係創舉嚟㗎啦，係咪？咁而胡適提倡白話文，係嘛？同有啲人話要保存文言文，係嘛？呢一種咁嘅角力喺嗰個年代，喺三十年代嘅中國，喂，所有有權有勢嘅人。佢都係要保存國粹，文言文唔可以俾你啲白話文污染。哇！你講嘢咁冇水平，講白話文係咪咁冇質素？嗱喺嗰個年代，即係呢個絕對係一個革命嚟㗎啦嘛，係咪？嗱呢個咧，即係大家都知道，胡適提倡嘅呢個白話文運動，其實都係中國現代化。運動裏面一個開路先鋒你讀中學的時候我不知道有沒有讀的我讀中學的時候就有讀過胡適之先生提倡的所謂白話文運動提到這個八件事這八件事是什麼呢胡適就說吾以為今日而言文學改良須從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攀仿古人，三曰須講求文法，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無去爛調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象，八曰不避俗自俗語。嗱，呢一個八事，佢嘅主張就係白話文運動嘅主張，八件事啫，你做呢八件事。那個白話文運動就是這八件事了但他提到這個八事的時候我正話所讀的那段東西是用文言文寫的是不是但是用一些很淺白的文言文以為他不會說我以為我認為今日來說呢文學改良就應該從八件事入手這八件事是什麼呢那這個是白話文或者我們現在講廣東話吾以為今日而言文學改良須從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佢提到呢八件事，佢認為你做呢八件事，咁就係將文言文變做白話文啦。咁個目的係咩咧？就係容易溝通，大家係嘛？容易去理解，係咪語言文字係傳情達意嘅工具？做咩要一定要咬文嚼字、引經據典呢？係咪？雖然有好多人而家話黃毓民犀利啊，啲四字詞啊、引經據典啊，包括我嗰日喺法庭話個主控官，你以推論代替觀察，以猜想代替認識，你嘅證據非常薄弱。咁就有個大律師話抄咗呢兩行出嚟，佢話第日我照噏噶啦，係咪？呢個都係有少少文言嘅喎，但係好淺白嘅。所以梁啟超嗰啲文體咧，佢就文白交融，有文言有白話，咁又有另外一種文體嚟嘅。咁呢個第日有機會講梁啟超嘅時候，咁我哋再講啦，係咪？大家可以揾啲即係梁啟超嘅《飲冰室文集》嗰啲文章嚟睇下。嗱，佢話要改良文學。就是話，我哋要推動一個白話文運動，提到呢八件事。第一，要言之有物。言之有物嘅相反詞就係無病呻吟，係嘛？講嘢即係等於而家嗰啲梁振英之流，講一大段説話，你唔知佢講乜嘅，嗰個咪言之無物、無病呻吟咯，係咪？我哋做節目嘅人又係咿咿哦，係嘛？你都唔知你喺度講乜，咁呢個咪言之無物咯，係咪？所以第一是要言之有物，第二不攀訪古人，即是不要學啲古人，係嘛？唔使下下學佢嘅。你即係話你從事呢個文學創作嘅時候，你不必要即係模仿古人。第三要講求文法，呢個就係即係英文咧就比較講求文法，中文咧就唔係好講求文法嘅喎，佢係自然嘅喎，係嘛？第四咧就不作無病之呻吟，咁啊言之有物，無病呻吟啦。其實呢個都相通嘅，係咪？無去爛調套語就唔好用嗰啲套語啦。套語嘅意思咧，講嚟講去都係嗰啲三幅皮，講嚟講去都係個退語㗎，係嘛？即係呢個大陸有啲套語就係自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撥亂反正咁，咁呢啲咪叫做套語咯。香港都成日有㗎，係嘛？維護香港繁榮穩定，堅持一國兩制。捍衛呢個港人治港咁，咁咪套語咯，等於民主派嗰啲套語仲多啦，係咪？爭取2012雙普選咁，係嘛？套語爛調陳腔濫調。第六不用典，唔好用咁多典故。即係你寫一篇文章一大扎典故，跟住又要考據你嘅典故，又解釋你嘅典故，嗰篇文章有咩好睇啫？第七不講對象，即係唔好要講呢個對偶，係咪？即是要好像作對聯咁樣寫文章寫到，係嘛？第八咧就係不被逐字逐語，當然粗口唔好入文啦，係咪？啲逐字逐語係可以入文嘅，譬如你有時寫寫下文章，整兩句廣東話落去咧，係好有趣，同埋咧會令到一篇文章更加可讀，係嘛？咁呢個就係所謂文學改良嘅八件事。